那个菩萨道，那个菩萨道发那个四宏誓愿啊，他就从边个地方发起呢？点样发呢？就是根据这个四帝法，那四帝法就是苦集灭道啊，那么一切众生呢都有苦啊。其实呢，我们没有病的时候，那么个个都健康啊，所谓健步如飞，睡得、食得、走得、做得，样样都得。但是如果一个人有病呢，就真的很多事都不得的。好像我这样，我相信我未曾病之前，我都来过好多次澳门同埋呢个佛教青年中心讲经啊，或者荷担啊，咁我真系龙精虎猛噶。嗱，咁啊呢次中风一病咧，虽然算系好彩唔怕碌低啊，但系呢个左手左脚咧就真系左手左脚啦，左边咧始终系唔灵活嘅。就算你有个钻石挤我面前，限定我用左手去攞嘅咧，我都攞唔得咁快。俗语话肯定系执输。我隻眼仲先睇到我想去攞啦，我個左手一伸出去呢，就好似有人掹住我手返轉頭，嗰隻手唔可以向前。嗱，咁呢啲都係痛苦啦，以此類推都仲有好多好多個痛苦啊，所謂生老病死呀、愛別離呀、求不得呀、冤憎會呀，呢啲咁嘅痛苦呢係人都有啦，只係多少嚴重唔嚴重嘅啫。嗱，咁既然眾生係苦啦，咁我就行菩萨道要度众生啊嘛，咁众生有苦，所以我就行菩萨道发愿呢，第一个就佢哋众生无边，我哋要誓愿度啊，度脱众生一切嘅生老病死种种嘅痛苦。嗱，咁呢啲痛苦就唔係话某一个人同你都作对啊，唔鍾意你啦，係故意呢俾个痛苦你，唔係，而係由于自己每一个人佢宿生嘅业障太多啦，积积埋埋咪积嘅集啦，集集埋埋积积埋埋好多个烦恼业障，先至感到现生呢个生死嘅痛苦，种种嘅痛苦压迫自己。嗱，咁呢啲积积埋埋嘅业障离唔开呢个烦恼啊，由烦恼先至造罪业，然后先至受呢个生死苦果。所以菩萨一位就度众生之故，咁啊第二个愿咧就要发愿啊，烦恼无尽就誓愿断，唔单话自己要断烦恼啊，众生个烦恼咧亦都要断，烦恼因不断，生死苦果就无从了结啦，一定要断咗呢个烦恼之因咧，先至可以咧系了脱呢个生死个苦果。嗱，咁我哋凭乜嘢个方法去断烦恼，去了呢个生死个痛苦咧？嗱，所以四帝中嘅第三个就道帝啊，例如头先我哋所讲呢个五停心观，都系属于呢个修道个方法之一。如果我们想学这个道法去修呢，一定要学这个佛法啦，由学佛法先至可以呢断烦恼，了这个生死苦。所以菩萨发菩提心去度众生的时候呢，所以第三个愿呢就叫做法门无量啊，是誓愿学啦，广学种种的法门，都是对付啊众生种种的大小根性不同，所以第三愿就叫做学法门了。如果我们法门有学到，烦恼有断，痛苦亦都来，你想不成佛都不行了，就说明由修这个道帝亦都断了这个烦恼，就了了这个生死苦，一定证到这个出世的不生不灭啦。所以行菩萨道四宏誓愿中啊，第四个愿就是依于这个灭帝而发了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一个大愿，所以四宏誓愿呢亦都是属于佛呢，是教化众生啊其中一种的教化啊。除了这个十善五停心四宏，还有菩萨的六道法。六道法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就是六种法门。道呢 就是由修这个六种法门是度脱六种的烦恼弊病，例如布施就可以度脱这个贪贪啦，持戒就可以度脱这个犯戒啦，这个忍辱就可以度脱这个嗔恨，精进就可以度脱呢这个所谓懈怠啦、散漫啦，那禅定呢就可以度脱这个散乱，智慧呢就可以度脱这个愚痴。那佛呢为着想令众生啊断除这六种的烦恼弊病，先至说出这个六道法门去教化这个众生。咁啊，如是佛咧说十善啊、五停心啊、四宏啊、四禅啊、六道种种嘅教化咧，使到佢啲弟子啊，人人大开慧解，由修种种嘅法门，辨别乜嘢叫做邪，乜嘢就叫做正，乜嘢叫做是，乜嘢叫做非，进一步咧知因识果。咁就去除呢个恶因，嚟到修呢个善因啊，去除呢个恶果，而证到呢个出世嘅妙果。咁呢就属于个就行教啦，就系、是、呢、这个就化教，就系佛咧说种种嘅道理，教化佢啲信徒，乃至到教化一切众生咧，愿一切众生依佛啊所说嘅教法嘅修持而得到生死的痛苦，就名为叫做化教。那咁啊，第二叫做行教啊，行教呢亦名叫做制教，制就即系制止啊，在呢个教理行果之中咧，呢、这个行呢在呢个修道咗嚟讲啊，就好重要噶。你个道理明白得，不论咧系如何嘅高深，如何嘅奥妙。咁啊，如果你唔实行咧，就冇法子啊得到呢个解脱嘅效果。所以呢个行教啊，就系、是、佛咧系专门啊为呢个出家嘅弟子所说的一种嘅教法，令佢哋啲如实咧去修行。所以呢个行教咧系着重于修持呢一方面。嗱，从呢个消极呢方面嚟讲咧，就佢哋止持。即是停止一切的恶法，勤修一切的善法，依照这个戒律去修行。那么既然停止一切恶法呢，就名为叫做持戒了，那就叫做呢是止持。在这个菩萨的三罪正戒里面呢，是属于这个摄律而戒，那么一定要这个戒律要持灯呢是清清静静。那咁从呢个积极呢一方面嚟讲呢，就叫做作持咯，即係你要做先至係持戒。如果你唔做呢，就不明叫做持戒啦。那咁你做啲乜嘢叫做持戒呀、啊、就係、是、三罪正戒之中呢係涉善法戒，即是一切善法都修，而刚才所讲的十善啊、五停心观啊、或者四摄犯啊、是四宏誓言啊、六道万行呢，我哋都应该要去修，要去学，要去做。咁所以从呢个积极呢方面嚟讲呢，就佢哋作持，你要做先要佢哋持戒，就包括呢个摄善法戒，亦都包括呢所谓这个妖益有情有情戒、啊、即是我们所做呢都是要对解脱。那么如是一切一切的道理、啊、那么一定呢就要持戒才可以成就。那么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一品呢叫做、啊、受戒品，咁佢嘅名咧，佢哋在家菩萨戒本，就系专门咧，系讲俾嗰啲在家人听，系要呢个在家人咧系持守嘅。嗱，咁乜嘢叫做在家咧？嗱，在家咧，大家应该都明白，就唔系出家，即系例如佢有呢个俗务缠身，例如佢做生意又好， 或者他自己和人做工作，只是打工受薪的也好，咁啊，都有好多俗务缠身嘅，呢啲都系在家人所应该要去做嘅，就名为佢哋在家啦。嗱，咁啊，在家人除咗呢个俗务缠身之外啊，仲有所谓父母啊、妻儿子女啊呢啲咁样嘅俗务。总之，佢系在家人，佢未曾出家嘅，都名为佢哋在家啦。在这个佛弟子中呢，我们通常说啊，就分为是四众，除了在家居士之外呢，还有这个出家二众。出家二众就是比丘，以讲比丘尼，比丘就是男众出家者，比丘尼就是女众出家的。出家二众的比丘，比丘尼的意思呢，我们也都要明白一下，明白这个出家两众的意思之后呢，我们才再明白呢在家的优婆塞和这个优婆言这两众合埋就叫做四众了。比丘的意思呢，它的梵文呢就是比丘，比丘用英文翻译过来都是叫做比丘的，但是我们中国话呢，如果都说必沟这两个字呢，就很难以写出来，所以就写它就比丘。由这个含了很多的意思，不是只是包含一样意思，因此呢就为了保存它这个梵音，尊重它这个意思啊，它就不翻译过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包含很多的道理，你翻译得一种道理就失了其他那几种的道理，所以仍然保持这个梵音叫做比丘，我们中国话读白一点叫做比丘了。如果真真正正要明白它的意思呢，我们就分开几方面来讲的。第一就是叫做乞士，出家人呢，今时今日当然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社会里面呢，肯定的乞食就不通的。如果你真的托过乞食被人看少的，不单他不尊敬你，他还看少你，哇，怎么搞得这么差，怎么搞到饭都没多，要乞食就变成不通的。在印度就不同，印度佛在世的时候呢，他的弟子常随众，常常跟着他一起的都有1250人，其他没有跟着他的都不用计了。那这千几个弟子呢，人人每日都是随同佛去托钵乞食的。既然称为乞士，即是乞食的人，那么为什么佛制他的弟子要乞食呢？就是分为上下两方面。对上就是乞求这个佛法来到滋养自己这个法身，对下呢就是托钵乞求这个饮食呢来到滋养这个色身。因为我们修道就要凭藉我们这个色身，如果我们没了这个色身，我们是怎样去修道呢？所以佛法认真来讲呢，都不是说几主张人家什么打我七不吃东西，不是几主张修这些这样的法的。不过你要修也都赞成，都难得你修这些这样的苦行，但认真来讲呢，都不是说几赞成的。但是就不是说叫你呢去饮好食好挑挑剔剔，不是，总之是简简单单的生活，尤其是自己做的更加要尽量简化，不要得揀飲擇食。因为呢我哋乞呢个飲食呢，要滋养到自己呢个色身啦，先至可以呢由呢个色身呢向上乞求呢个佛法呢去修行。咁如果我哋呢个色身毁坏咗啦，我哋又点样啊可以去修行断烦恼了生死而成佛道呢？所以乞士嘅意思对上就乞求佛法嚟到滋润自己呢个法身慧命啊，对下就乞求托钵，乞求呢个饮食咧， 咁啊滋养自己呢个色身咧，去修道。嗱，咁啊除咗呢个意志之外啊，佛要制佢个弟子乞食，咁点解又唔好自己整食咧？当然咧，有佢呢个道理嘅。嗱，咁如果自己整食咧，就好多问题发生嘅，亦都会唔会为整一餐食饭咧，浪费咗好多宝贵嘅光阴去修行？浪费了很多宝贵的光阴去学习佛法，所以呢就托钵乞食了。只将个弟子啊，就不可以自己呢去整食，一定呢要托钵呢去乞食。咁啊，亦都得说明啊，既然呢乞食都是一件苦事，等佢啲弟子知得呢，呢个身呢是痛苦，从此呢就精进呢去修行，先就可以了生脱死嘅。嗱，咁啊，同时佛要个弟子乞食咧，就系叫佢哋正食，就佢远离咧四种嘅邪命食，就以呢个乞食佢哋为正食。有四种嘅邪命食咧，即系唔正常嘅生活咧，佛啊绝对都唔准佢个弟子咧做呢啲事，去维持咧佢呢个生活嘅。嗱，咁边四种咧？第一，佢就下口食啊，即系将呢个口咧，咁啊稍微向下，咁啊即系耷低个头啦，系嘛？咁啊做啲乜嘢工作啊？种菜、耕田系唔准噶。如果严格嚟讲咧，系唔准耕田、唔准种嘢、唔准种菜噶。我哋凡系耕田、种地，或者种菜啊，一定用个锄头去挖地。你用锄头去挖地，你话系咪要耷低个头咧？耷低个头，嗰个口咪向下边啦。咁啊，呢种咧种植田园，为佢就下口食，以呢种种植田园去谋生咧，都系唔许可，亦都系浪费呢个修道嘅时间，唔许可嘅。所以咧，第一个下口食咧，是不答应。那第二个呢，就是属于呢叫做是仰口食。仰就是恶高个头。那恶高个头呢，那这个口就向上呢，那就仰望些什么呢？恶高个头看些什么呢？就是好像天文地理啦，或者风水啦，都是像恶高个头那个口向上那样去看去望的，这些都是属于邪命食。以这样方法的谋生呢，佛呢都是不赞成，是不许可的。那么如果有很多人问，那么为什么看风水都不好呢？其实这些呢绝对不是几正派的，等于说我们将我们这个生命啊给别人主宰。那看一幅好的风水你就发了，咁如果风水唔好，咪先咪扑，咁应该咧就冇咁样嘅大嘅道理嘅。我哋最紧要将呢个命运系自己咧系控制，我哋自己修善，我哋自己修行，我哋自己念佛，我哋自己持戒咧，你就肯定系好。所谓龙天都会护法啊，所以我写一副对佢道高就龙天护啊，德重就鬼神阴。你只要道心好，所谓龙天护法呢都会扶持你，你一定是好的。所以这个命运呢只由自己呢是修改，不可以被别人控制啊。等于说如果你作奸犯科杀人放火啊，就算几好个风水呢，都不可以说你杀人放火的好风水呢将你避过这个灾难，不可能的。你杀人放火咁严重个罪行，俾人拉到咧，真系坐监都要坐好多年噶，唔系一日半日得噶，系唔系可以个风水好就可以将啊？你呢啲咁样犯咁严重个罪行都可以抵消咧？应该系冇呢啲咁嘅理论啦，亦都违背咗呢个因果个道理啊！所以我哋想自己命运好，你一定咧要自己修持。尤其是五戒中这个不杀生戒啊，不要杀生，不要食肉，不要同啲众生结这个冤，结这个业，那你没有了这个冤， 冇咗呢个盐啊，就算风水点坏咧，你都系好。咁啊，如果你结咗呢个冤，结咗呢个业，欠咗啲咁嘅债啊，你风水几好，你都要还。就例如我哋同银行借钱啊，一定要还咧，仲要俾利息添，少啲利息佢都唔借俾你啊，系唔系风水好啲，就银行唔追你还钱咧？应该冇咁嘅道理啩。就算我话有，你都唔相信啦。你系白纸黑字同银行签一纸借佢钱，有咩理由风水好就唔使还啫？通唔通啊？呢个道理唔通啊！所以佛咧就制佢呢个弟子咧系唔准睇呢个星宿，所谓睇呢个风水啊呢一类所谓数术学咧，佛咧系唔准佢个弟子做嘅，因为做呢啲事都系恶哥个头去睇。咁啊，恶哥个头去睇啦，咁呢个口咪向上咧，所以第二种邪命是唔正常嘅手法，要维持呢个生命，咁啊佢哋邪命份咧系绝对唔许可，佢哋养口食啊唔通过嘅。嗱，咁啊第三咧就叫做方口食，咩叫做方口食咧？方就系四方啊，即系见到任何人，佢即系讲一种咧所谓啊。甜味的说话，讲这个巴结的说话，尤其那些有权势有财力的，那么对他多多的奉承，讲多很多的好说话，这种呢亦都是份不许可的。所以第三方口食呢亦都不赞成。第四呢就叫做胃口食，胃就是四胃，为什么叫胃口食呢？例如睇相啦，嗱咁啊睇相啦，你咩人嚟帮衬佢，佢都帮你睇噶嘛。嗱，又例如咧，咁啊写符啊，咁啊念咒啊，嗰啲所谓外道嗰啲邪咒啊，咁啊以呢种咁嘅咒力咧去揾钱去谋生嘅咧，佛弟子咧应该就系唔可以做嘅，乃至求神问卜啊、求签啊呢啲佛咧。都是不许可的，以这种这方法去谋生呢亦都是属于一个邪命性。所以佛呢为着呢断除他那些出家的弟子离开这四种的邪命性啊，所以呢要制他的弟子呢一定呢要克制，又简单又洒脱，不管呢是好以共丑，人哋俾好嘅，你又要食；就算系唔好嘅，你亦都要食。因为佛制弟虽然乞食啊，但系你唔可以去拣噶，唔可以啊呢间有钱啦，啊冇物就敲门，同佢化缘咧，唔可以噶。依规矩咧，只系化七家。咁啊，七家里边咧，亦都有好多限制嘅，例如劏猪杀羊呢个屠宰家。或者做呢个淫业之家，现在讲嘅名字佢哋妓院呢啲咁样嘅地方咧，系唔可以托背噶，唔可以去行乞噶，恐防呢个道心唔够啊，就好容易俾呢啲咁嘅境转咗噶。所以佛嘅弟子咧系唔可以响地挖食。嗱，咁如果你咁啱唔好彩啊，你去呢七家有呢个三四家都系做呢啲咁嘅行业噶，你就避过咗唔去乞啦。淨係得個兩三家，如果而家又貧窮，佢又冇錢嘅，等又都乞唔到，你就要捱肚餓嘅。咁啊捱肚餓就知道個身有苦啦，咁啊少食兩餐啦，個身肚餓有苦啦，你就先至知道呢個人生係無常，人生係痛苦啊，先至好好地從呢個苦中咧去修持，從呢個苦中咧去用功去上進。先至自己可以控制自己呢个命运，绝对唔可以将呢个命运咧系交俾呢个别人咧去控制嘅。嗱，咁啊，同时啊，每一个地区都唔可以话完全系贫民区，亦都唔可话全个地区都系呢个富有嘅地区。咁所以佛咧要佢个弟子乞食咧有佢嘅程序嘅，除咗七家。之外呢亦都分了这个贫富，由一个长老带领，今日你去了这个贫民区了，那话明个贫民区他都想出食的有问题，他就有什么好东西供养你啊，当然就没什么好东西了， 嗱，咁亦都有一部分人咧，就去嗰啲所謂貴族區，咁啊即係有錢啦。咁佢有錢啊，食嘅係好，用嘅係好，咁佢同你結緣咧，咁啊亦都係好噶啦。但係你唔可以永遠去到好嘅地方，我就永遠去嗰啲貧民區，都冇可能嘅。嗱，咁啊今日呢一隊去過呢個貧民區，咁啊聽日咧就輪到佢就去呢個貴族區啦。咁大家嚟到交換嘅，嗱咁如果同啲眾生冇緣，唔論你貧民區或者係貴族區，都乞唔到啊，咁啊點咧？咁就翻到去呢個精舍啊，就嗰個乞到多嘅咧，就分俾嗰個乞唔到嘅食，就或者嗰啲有病，咁啊唔可以去外邊托伴，唔可以跟埋大眾嘅托伴，喺屋企要療養休息嘅。咁亦都由呢個黑島有多嘅人咧，係分一部分俾呢個有病嘅人食。嗱，咁我哋咁樣講法啊，你話呢個僧團係唔係絕對係平等咧？係好平等，係好自由，係一個好和氣嘅僧團。所謂有福啊同享嘅，互相嚟到係幫助。所以比丘第一個意思咧，就叫做乞食。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叫破烦恼啊。我们出家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就无非呢是知得我们有这个身体是种种的痛苦积聚，我们欲想了脱这个生死的痛苦，就一定要破这个烦恼的苦因。所以出家呢就修道了，目的呢就是他们要破这个烦恼，不单是俗生乃至多生多劫以来那些烦恼都要破尽，才可以得到这个出世解脱。第三呢就叫做持正戒，我们讲过一切的行门都要以戒就为根本，以持戒行先，戒不持，戒修得不好，一切的行门都不能成就。所以出家一个意思，第三就叫做要修持这个清净的戒律。第四呢就能够捕魔，即是令到那些魔王、那些魔子魔孙都要生一个恐怖之心，令他呢怕了有人出家的。根据经常说呢，某一个人出了家，咁佢要去受戒噶嘛，咁受戒就要登坛，咁佢登坛受戒嘅时候咧，咁真系震动嗰啲魔宫殿啊！点解咧？因为有一个人出家，咁嗰啲地神啊，即系呢个大地有好多嗰啲神灵嘅，佢就知道咧，佢就会传出去噶啦。佢话今有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省、某一个市、某一个县。某一家王氏家、李氏家或者陈氏家一个子孙，他已经发心出家了。既然发心出家，将来呢他修道成功，人天就会增盛，那些魔道就会减少了。由这个地下的地面神一传出去，就传到这个虚空神，这个空神又是这样唱，咁一唱越唱就越高，唱到呢个天上呢个魔宫殿咧，嗰啲魔一听到咧，佢真系好惊慌，惊到连个宫殿都震嘅，都会裂开嘅。点解咧？如果将来人天增盛，个个修道成功，等于话咧，佢就冇咗呢个魔子魔孙。嗱，我哋今日如果唔修道、唔持戒、唔修行咧，所有嘅行为都唔系话正常。都是属于业障啊。既然我们的行为都是业障，就即是魔子魔孙受这个魔所管治，受这个魔所控制。如果我们真正发心出家了，依佛的教导去持戒去修行呢，就等于将来呢人天的善因就会增加，出世的解脱亦都会呢积累越多，变咗呢个反过来，呢、这个魔障、呢、这个魔道就会减少。咁啊，嗰啲魔子魔孙减少啊！你话呢个魔王听到有人出家，咁啊有乜办法啊？佢唔恐慌， 有什么办法他不经报呢？所以比丘另外一种的意思呢，就叫做能报魔了，能够呢令到那些魔王啊心生恐怖，畏惧我们出家，所以他用种种的办法呢，他都要呢是破坏这个佛教，破坏这个出家人那种的团结的力量。今晚呢就是讲所谓四众弟子中呢，讲了这个出家所谓比丘，如此比丘来的意思就差不多，不过来就是女众，是女子出家如意，他亦都是有这样的意思的。至于在家这两众啊，所谓优婆塞、优婆夷呢，今天要下个星期一呢才再跟大家继续讲了。讲完之后呢，咁咪應該要念呢個回向偈嘅，嗱咁啊為著咧係省時間起見咧，我念一句，大家念一句好啦啊！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咁就下次再见啦。